你好，我是 Crono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冷链周转 HTTP 的缓存代理。第二十讲我介绍了 HTTP 的缓存控制。第二十一讲我介绍了 HTTP 的代理服务。那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，就是这节课要说的缓存代理，也就是支持缓存控制的代理服务。之前谈到缓存的时候，主要讲了客户端上的缓存控制，它能够减少响应时间，节约带宽，提升客户端的用户体验。但 HTTP 传输链路上不只是客户端有缓存，服务器上的缓存也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可以让请求不必走完整个后续处理流程，就近获得响应结果。特别是对于那些读多写少的数据，比如突发热点新闻、爆款商品的详情页，一秒钟内可能有成千上万次的请求，即使仅仅缓存数秒钟，也能够把巨大的访问流量挡在外面，让 RPS 降低好几个数量级，减轻应用服务器的并发压力，对性能的改善是非常显著的。 HTTP 的服务器缓存功能主要由代理服务器来实现，而原服务器系统内部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缓存，但与 HTTP 没有太多关系，所以这里暂且不说。我还是沿用生鲜速递加便利店的比喻，看看缓存代理是怎么回事。便利店作为超市的代理，生意非常红火，顾客和超市双方都对现状非常满意，但时间一长，超市发现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。因为每次便利店接到客户的请求以后，都要专车跑一趟超市，还是挺麻烦的。干脆这样吧，给便利店配发一个大冰柜，水果、海鲜什么的就都可以放在冰柜里面，只要在保鲜期之内，就允许顾客直接从冰柜里提货。这样便利店就可以一次进货、多次出货，省去了超市之间的运输成本。通过这个比喻，你可以看到，在没有缓存的时候，代理服务器每次都是直接转发客户端和服务器的报文，中间不会存储任何数据，只有最简单的中转功能。加入了缓存以后就不一样了。代理服务收到原服务器发来响应数据以后，需要做两件事。第一个当然是把报文转发给客户端，而第二个就是把报文存进自己的 cache 里面。下一次再有相同的请求，代理服务器就会直接发送304或者缓存数据，不必再从原服务器那里获取，这样就降低了客户端的等待时间，同时也节约了原服务器的网络带宽。在 HTTP 的缓存体系里面，缓存代理的身份十分特殊，它既是客户端又是服务器，同时也既不是客户端又不是服务器。说它既是客户端又是服务器，是因为它面向原服务器的时候是客户端，在面向客户端的时候又是服务器，所以它既可以用客户端的缓存控制策略，也可以用服务器端的缓存控制策略。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同时使用第二十讲里的各种 cache control 属性。但缓存代理也既不是客户端又不是服务器，因为它只是一个数据的中转站，并不是真正的数据消费者和生产者，所以还需要有一些新的 cache control 属性来对它做特别的约束。第二十讲里面介绍了四种服务器端的 cache control 属性 MaxAge、NoStore、NoCache 和 MustRevalidate， 你应该还有印象吧？这四种缓存属性可以约束客户端，也可以约束代理，但客户端和代理是不一样的。客户端的缓存只是用户自己使用，而代理的缓存可能为非常多的客户端提供服务，所以需要对它的缓存再多一些限制条件。首先，我们要区分客户端上的缓存和代理上的缓存，可以使用两个新属性 ,private 和 public。private 表示缓存只能在客户端里保存，是用户私有的，不能放在代理上与别人共享。而 public 的意思就是缓存完全开放，谁都可以存，谁都可以用。比如你登录论坛，返回的响应报文里面用 set cookie 添加了论坛 ID， 这就属于私人数据，不能存在代理上，不然别人访问代理获取了被缓存的响应就麻烦了。其次，缓存失效以后的重新验证也要区分开来。MAST 的 revalidate 只要是过期，就必须回原服务器验证，而新的 proxy revalidate 只要求代理的缓存过期后必须验证，客户端不必回原，只验证到代理这个环节就可以了。再次，缓存的生成时间可以用新的 smaxage。只限定在代理上能存多久，而客户端仍然使用 MaxAge， 还有一个代理专用的属性 NoTransform。 代理有时候会对缓存下来的数据做一些优化，比如说把图片生成 PNG、 WebP 等几种格式，方便今后的请求处理，而 NoTransform 就会禁止这样做，不允许偷偷摸摸搞小动作。这些新的缓存控制属性比较复杂，还是用便利店的冷柜来举例好理解一些。水果上贴着标签private, max age 等于5，这就是说水果不能放进冷柜， 必须直接给用户，保鲜期5天，过期了还得去超市重新进货。冻鱼上面贴着标签 public max age 等于5，s max age 等于10。这个的意思就是可以在冰柜里面存10天，但顾客那里面只能存5天，过期了可以来便利店里取，只要在10天之内就不必再找超市。排骨上面贴着标签 max age 等于30 proxy revalid date 能传的 form， 因为缓存默认是 public 的，那么它在便利店和顾客的冰箱里面就都可以存30天，过期以后便利店必须去超市重新进货，而且不能擅自把大牌改成小牌。下面的流程图是完整的服务器端缓存控制策略，可以同时控制客户端和代理。我还要提醒你一点，原服务器在设置完 cache control 以后必须要被报文加上 last modified 或者 etag 字段，否则客户端和代理后面就无法使用条件请求来验证缓存是否有效，也就不会有304缓存同定项。说完了服务器端的缓存控制策略，稍微歇一口气，再来看看客户端。客户端在 HTTP 缓存体系里面要面对的是代理和原服务器，也必须区分对待。这里我就直接上图了，来一个看图说话。Max Age、No Store、No Cache 这几个属性在第20讲已经介绍过了，它们同样也是能够作用于代理和原服务器。关于缓存的生成时间，多了两个新属性 Max Tail 和 Mini Fresh。Max Tail 的意思是，如果代理上的缓存过期了，也可以接受，但不能过期太多，超过 X 秒也会不要。Mini Fresh 它的意思是缓存必须有效，而且必须在 X 秒以后依然有效。比如说，草莓上面贴着标签 Max Age 等于5，现在已经在冰箱里面存了7天。如果有请求 Max Still 等于 2， 意思是过期2天也能接受，所以刚好能够卖出去。但要是 Mini Fresh 等于 1， 这就是绝对不允许过期的，就没有人买走。如果这时候有另外一个菠萝，它是 Max Age 等于 10， 那么因为7加1等于 8， 小于 10， 在一天以后还是新鲜的，所以就能够卖出去。有的时候客户端呢还会发出一个特别的 Only If Cache 的属性，表示只接受代理缓存的数据，不接受原服务器的响应。如果代理上没有缓存或者缓存过期，就应该给客户端返回一个504。缓存代理的信息量有些大，到这里面你是不是有点头疼了？相关的属性太多了。好在我们还有实验环境，用 URI22-1 试一下吧。它设置了 cache control public max age 等于 10，s max age 等于 30， 数据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存10秒，在代理上存30秒。你可以反复刷新，看看代理和原服务器是怎么响应的。同样也可以配合 Wireshark 抓包。代理在响应报文里面还额外增加了 xcache、xhit 等自定义投资段，表示缓存是否命中和命中率，方便你观察缓存代理的工作情况。缓存代理的知识就快讲完了，下面再简单说两个相关的问题。第一个是 vary 字段，在15讲里曾经说过，它是内容协商的结果，相当于报文的一个版本标记。同一个请求经过内容协商以后，可能有不同的字符集、编码、浏览器等版本，比如 vary accept encoding、 vary user agent 等等。缓存代理必须要存储这些不同的版本，当再收到相同的请求的时候，代理就会读取缓存里的 vary， 对比请求头里相应的 accept encoding、 user agent 等字段，如果和上一个请求的完全匹配，比如都是 gzip、 chrome， 就表示版本一致，可以返回缓存的数据。另外一个问题是 purge， 也就是缓存清理，它对于代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能。比如说过期的数据应该及时淘汰，避免占用空间。原站的资源有更新，需要删除旧版本，主动换成最新的版本。有的时候会缓存了一些本不应该存储的信息，比如网络谣言或者危险链接，必须尽快把它们删除。清理缓存的方法有很多，比较常用的一种做法是使用自定义的请求方法 purge， 发给代理服务器，要求删除 URI 对应的缓存数据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 的缓存代理，简单小结一下这次的内容。计算机领域里面最常用的性能优化手段是时空转换，也就是时间换空间或者空间换时间。HTTP 缓存属于后者。缓存代理是增加了缓存功能的代理服务，缓存原服务器的数据，分发给下游的客户端。cache control 字段也可以控制缓存代理，常用的有 private、 smax age、 能 transform 等等，同样必须要配合 last modified、 etag 等字段才能使用。缓存代理 有时候也会带来负面影响，缓存不良的数据，所以需要及时的刷新或者删除。最后是看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两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加入了代理以后，HTTP 的缓存复杂了很多，试着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知识再整理一下，画出有缓存代理时候浏览器的工作流程图，加深一下理解。第二个，缓存的时间策略很重要，太大太小都不好，你觉得应该如何设置呢？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